好，第三節回来。刚才我们又讲了你怎样入行啦，跟着 由海洋公园跳出来，你又想去参加比赛啦，又自己怎么说可以独当一面啦。我们又去回来实际的东西，你家人有没有反对过你的？通常如果我譬如当我是你阿爸，我失惊无神，你搵唔到食噶？化妆我觉得系搵到食嘅，但系化埋啲古灵精怪，我一年先，即系好似救生员咁，你冬天冇人游水，你大镬啦，冇人游水，咁你又做咩咧？系咪先？你净系暑假嗰扎嗰个时间，通常你屋企人系会好多微言噶， 会啊，会好多啊。我自己父亲嗰边就 系。 就直情系可以叫反咗面嘅嗰边，系 吓咁严重， 反咗面啊！ 系啊，一来佢同我妈系即系分开咗啦， 系啊，系， 所以其实我哋都好少见面嘅，咁啊，之前咁亦都佢嗰边啲亲戚都俾好多说话我听咁样，咁我当时亦都即系唔抵得咁样嗰啲，就所以。都好少联络嘅， 系系。 咁啊，直情我系可能有啲原因啦。咁我系会嬲埋我妈咁样啦，系啊，即系去到好远噶啦。咁啊，直情我妈走嘅时候，我都冇去睇佢嘅。但系其实可能啲人会觉得我不孝啊咁样啦。咁但系我都觉得自己不孝嘅，咁但系其实有因由就系我系想即系想做到好成绩先去见佢一面嘅，即系我想佢跌眼镜嘅。 系，即系你话我唔得，我得俾你睇。 系啊，我系想做到有成绩俾佢嘅。 系， 咁但系 奈何佢冇咁多时间等你。 奈何我自己有眼镜咧，即系我妈劝我去睇佢都冇去睇啊咁嗰啲。 即系你阿嫲闹得你好劲咩？ 唔劲啊，不过。即系原本佢系好锡我嘅，但系后屘我觉得即系可能细个啦，谂啲嘢就系 偏激啲嘅， 偏激啲嘅，同埋比较唔成熟啦嗰阵时，咁就都好多年前啦，咁所以而家都会间唔时都会后悔嘅， 系即系 所以如果有时间就唔好同啲长辈嘈啦， 真系嘅，即系譬如系红嘅咧，红事咧，佢可能结婚啊，或者即系衰啲讲句，今次结婚你去饮啫，下次都好翻啦。但系嗰人走你一次嘅啫， 系啊，所以所以父亲嗰边就其实到而家都。少咗噶啦，都少咗泼我冷水嘅。但系即系总之成个家族就得我妈系 支持， 会支持咯。不过有时佢都会问我得唔得噶，点点啊，佢都叫做帮咗好多噶啦。即系好多时都即系知我经济可能唔好嘅，佢都唔会问我攞啲乜啊咁样啲嘅，叫我自己顶住先咁样。 我系真系撑住咁咯。而家唔明点解做阿爸。嗰啲咧，如果我仔做呢，我好开心喎，咁另类。 我会觉得就系、是、点讲咧？其实一来佢嗰、那个，我佢哋担心佢将来，即系如果以爸爸嘅角度咧，就会死啦。大家利是，我唔喺度，咁你将来点样呢 o f course， 每一个咧都系望子成龙噶啦，边度想望子成虫先？咁所以佢反对实有佢嘅原因嘅，但其实我觉得阿 J 呢个方向，佢够坚持，够一个忍耐力，去挨到某啲关口嘅时候，我觉得佢会系 successful 嘅。系啊，呢、這个如果作为朋友嘅角度，我希望嘅系、因为其实我都同佢识咗十几年都有，我都算系睇住佢成长，我望住佢个 Facebook 长大嘅，其实都算系。咁其实我觉得系每一件嘅作品系。慢慢一个 level 嘅层次已经系升咗，系一阵可以转头再睇下佢近期啲嘅作品咯，系啊，即系我会觉得佢已经系唔同咗啦。香港嘅市场系唔会有啲咁另类嘅嘢令到人哋啊会赞叹嘅，系啊， 多谢多谢， 唔使多谢，系要噶， 唔会、啊，即系嗱，讲真的。 你有啲人知我唔知人哋啊，嗰啲做父母嗰啲啊。你都你阿爸都冇剩低俾你噶，即系我老豆，我老豆都冇剩低俾我老豆啊。 系啊， 系咪先？咁佢咁你咪一样成长。 And of course 系想去有更好嘅生活噶啦。有边个想将来个仔自己闭翳噶？系咪？ 但系佢 唔系又咁谂嘅，因为真系好冷门。 系啊， 咁好多人都系啊，觉得即系 而家要冷门先搵到食。你明白，多人做就揾唔到食噶嘛， 其實 所以要做突圍而出到一個咯。 我覺得我其實我都唔係一個，我其實都做嘢都幾比較保守，即係你可能見到一個好冷門嘅人，做啲好冷門嘅嘢，但係其實我都覺得係有一個地方係可以係。就揾得翻嘅， 不 即系有个点嘅。 唔系，其实你好好稳阵嘅。你先你识化妆噶嘛？我大不了翻转头我做翻化妆啫嘛。 其实我都直情有阵时已经跳开呢个化妆啊，或者咩，我已经即系都唔系咁唔系谂呢啲嘢噶啦。 唔系，你会唔会唔记得咗点样化妆 啊？咁又唔会，咁又唔会。我都识化嘅，不过可能即系冇啲同行啊，佢哋化真系化妆嗰啲咁精咯。系已经人哋嗰啲就真系好精啊，睇啲嘢好细致啊。咁可能我就冇佢哋咁精。 因为你哋咧呢行咧，即系讲真，你如果喺。尤其是而家香港電影啊，太過香港一年開得幾多套戲啫？ 係啊， 都唔係噶。其實而家好多香港嘅都上咗去上面發展 啊，係咯， 所以佢哋亦都有佢哋嘅市場嘅。 嗯，但係你會你有冇上過去？有冇人邀請過你上去做嘢？ 有上去教班啦，邀請我 嚇、 啊。不過我就冇喺上面教。 即係。一来点解你又唔想去嘅？ 一来普通话唔系好叻啦，二来我就比较中意香港， 即系始终都系生于斯，长于斯。 尽量可以喺香港做嘅嘢，我都想喺香港做。 嗯，但系香港嗱，你呢个我又唔怪得你阿爸会担心你嘅，因为佢真係季节性得好紧要，同埋好偏。 几啊，其实好多人睇都係睇佢季节性啦，咁但我就已经唔係睇季节性啊。 即係 我睇嘅就係季节，唔係讲季节嘅嘢㗎啦，所以就睇有冇机会囉，就係反而係。不过同埋我都虽然我话喺香港主要想喺香港啦，但系我发现一样嘢就系、是、香港唔系太过讲，即系会讲艺术呢一方嘅嘢嘅，即系可能会睇得好重，所以佢哋就算睇得重，佢都即系衰啲讲句啊，可能得罪好多人，即系佢哋可能会觉得系外国。某个大师嚟到香港，基本上可能有啲名都未必识噏得出嘅，但系咧佢嚟香港摆一个展，咁就大家觉得啊， 吃香啲啦， 系啊，即系屙嗰毒嘢出嚟都靓，香啲 系咁嘅，外国远系远， 但系即系香港嘅就可能会做得辛苦啲咯，你都先挨到个名出嚟咯，或者系。都未必好多人会欣赏啊，所以我自己就我唔会怪香港人嘅，因为我自己都系咁 突破咗啦，你已经突破咗咩？ 即系等于早排有个女仔， 系 即系有个女仔，佢用原珠笔可以画画，好画到好靓嘅。 哦，其实好犀利噶， 系咯。 其实我想讲咧，虽然香港啲人咧可能未必话好识欣赏艺术呢样嘢，即系可能大家睇咗。睇咗钱先啦，好多时都先讲艺术啦。但系咧，反而喺香港做艺术嘅人咧，系好劲嘅。 系啊， 系好多可以出到国际嘅。 系啊， 好犀利嘅。 哇，那个女仔系可以用原子笔画到好似用铅笔画咁嗰啲咁嘅素描啊嗰啲出嚟嘅。原子笔好鬼难画噶嘛，你知道？ 其实系噶，好多犀利嘅人。 其实阿 J 都有作品出过。外国的有本杂志，我记得是有摆个上去，就是头先嗰幅机械人嗰张相。 骷髅骨， 骷髅骨，系骷髅骨嗰、那个，系、啊。 所以我好欣赏佢，我真系睇住佢嘅成长史咯。 嗯， 系啊。 唔系，即系你知香港咧，其实我哋唔只系保育啊，系要即系嗰啲，如果系有艺术系做有成就嘅，你要你大佬要欣赏佢先得噶。 要拨啲资源喺呢一方面咯，系。 系啊，其实要啊，我觉得。 系啊。 喂，先喂，你难得有呢啲喂，佢唔系外国唔一定。外国粤语噶嘛，外国 其实埋没咗好多香港人嘅才能噶，我觉得 系外国个粤唔系圆，系外国啲空气好，你望香港光靓啲啫。 系啦，同埋地方够大， 唔系 冇土地问题。 外国系我觉得系好嘅，就系佢哋思想系比较我哋谂得远啊，我哋谂得比我哋更加放，但系咧。香港嘅人咧，佢唔系谂得唔远，但系。佢嘅側邊嘅觀眾未必可以接受，但係其實都有一班好勁嘅人嘅，只要可能多啲呢個支持啊，或者多啲政府嘅支持啊，咁樣就會更加舒服。 政府支持就真係廢話㗎啦， 我都 係咪？如果要政府支持，就超廢話。 連嗰啲運動員都咁慘嘅時候， 咪咯， 明嘅，大家明白。 你有好多時候你見到香港好多嗰啲藝術真係好勁喎，即係等於嗰個阿伯咁攬啲報紙搣下搣下搣到個公仔出嚟嗰啲。 係啊。 其实呢啲系应该好劲噶嘛，我又冇乜见到边度得噶喎，啲人系咪先？ 系噶， 我又唔明噶，即系硬系觉得，其实香港好多人做到嗰啲嘢咧， 好多奇能异事啊，应该话系， 系啦， 系未俾人发掘到出嚟。 但系就要走去外国，特登揾个可能仲渣过你嘅人去真系做咁样嘅。可能 我试过有一个 job 就系、是、佢邀请我嘅时候。不过佢都好尊重我嘅、 嗯、 即係成个 job, 所以我都好开心嘅。 因为行家出手嘛。 但係点讲呢，佢俾咗其中一个人就话一个嘢俾我听呢，咁、嗯、就令我有啲唔开心嘅。 嗯。 因为佢话俾我听呢，佢原本唔係諗住请我嘅。佢係諗住请外国某某嘅玻璃 painting 公司嚟嘅。咁但係就係话人哋嗰个价钱超贵啦， 系 啊，可能要求比较劲啦，咁佢就所以最后请咗香港嘅我， 即係其实有少少退而求其次咁样啦。 有样嘢唔开心就係听到佢咁样讲，即係佢会搵咗外国先至再搵香港，但係明嘅，因为即係始终呢啲嘢外国係劲啲㗎， 咪同埋同埋又唔係咁容易搵到啊香港。 但係好处系咩呢，我亦都会有一个諗法，就係、是、你搵咗我嘅时候，咁即係你觉得我都个实力都可以去到嗰个位啦，咁后咪即係做咗出嚟之后，佢同返我讲，嘩你嗰个係仲正啲添喎。 即係好过嗰个。 係呀。 咪囉。 跟住我其实会係开头真係唔开心嘅，听到呢件事。但係后咪呢，佢咁样同我讲返之后呢，虽然唔係佢老细同我讲，但係我会即係觉得啊 ,ok 喎。即係我都可以 去到嗰个 level。 係囉，即係可以令到提高咗， 喂，其实个人啊，实会有啲酸溜溜噶啦。第一，佢话贪，佢一揾你，原来贪平，贪平呢系已经系攞命啦。 其实系噶， 系咪先？第二咧就系、是，我都系算啦，揾嗰个咁贵，求其揾个帮手啦。 我最唔开心，其实系依家会系比较唔开心，就系、是、可能我会好多客同我讲就系、是，阿 Jay 啊，其实好欣赏你啲嘢噶，但系咧。可唔可以嗰、那个价钱啊，或者你可以唔使化得咁靓，但係个价可能要平啲咁。 香港人嘅通病嚟嘅。最紧要一样嘢就係价钱平，但係就想攞到嗰样嘢囉。 喂，我佢呢个仲离谱喎。喂，我嗰、那个我要你做到如此咁嘅效果，但係我要粉丝嘅价钱。佢而家买个。佢而家我就唔使你俾意见我，你粉丝得噶啦，咁 即系一个客户咁样同我讲，系啦，我系帮你 sell 嘢嘅， 系啊， 即系我帮你做一个， 你会觉得就系死啦，你咁样做， 你都唔讲要求， 唔尊重啊， 我都好难， 系啊， 亦都有机会，有冇时间咧？仲 有， 有。 仲有仲有少少 讲。咁、啊、我就之前做完山顶之后咧，就做咗另外一个鬼屋啦。 系、 嗯。咁呢个鬼屋就唔讲名啦，因为 大家都知嘅。 我讲系坏话嘅。咁嗰个鬼屋咧就要求就系、是、超低嘅。 系、 咁我就佢又唔讲钱嗰度啦，咁、就总之好低啦，佢出咗个价就、我就因某啲事就迫于无奈接咗啦。咁、好啦，佢开头咁佢同我讲即係因为嗰个价钱就唔係我想嗰个价，所以就、我都同佢讲啲服务我亦都会三减好多啦，即係佢话完全冇问题嘅。係啦，跟住我话 OK， 咁大家冇问题就得囉，即係我唔做，我淨係做化妆唔做其他嘢㗎啦，咁样。咁就算啦，咁、好啦，最后佢可能有啲角色，咁佢就要俾我检视啦，咁、因为我淨係做化妆 part 就唔係做服装嗰啲嘛，咁、后尾佢就有啲服装话帮我哋做即係调即係做咗啲角色出嚟㗎啦，咁、我就帮佢諗妆就得啦，咁、好到第二日佢就话会个鬼屋就会约咗啲杂志报章嚟登嘅，会做访问啊咁嗰啲。咁佢就叫我睇一睇啲角色，咁、我就睇啦。然后就有啲角色就系、我真系接受唔到。即系嗰个已经唔系讲价钱嘅问题啦、即系几低我都唔系一个问题，我系自己接受唔到自己要做呢啲嘢。即系佢可能有一个叫做木乃伊嘅物体啦。咁、佢就喺淘宝订咗一啲淘宝衫翻嚟啦。咁佢有啲咁样好似咒纸咁嘅嘢就喺度。 好侮辱，好侮辱你，你一个 艺术品。唔紧要嘅，其实即系我都调低咗好多嗰个要求去做呢样嘢。咁但係呢都过我过唔到自己嗰关嘅。咁、我话哇呢个木乃伊係咪、真係木乃伊呀咁样。佢话係呀木乃伊呀、咁。跟住我话你真係见报喎、你真係唔觉得有问题咩、有咩问题呀、 即係用咗厨纸卷就靓过佢嗰啲。 啊我第二日真係我接受唔到啊。 自己落地。 我自己揞钱出嚟、我同佢讲我话唉唔得啦，你应该要见报啊。跟住然后我就要去叫朋友帮我买啲即係绷带返嚟， 跟 住我就帮佢有搞，帮佢加返啲污糟啊咁样，令到佢似返一隻木乃伊。即係我即係唔讲其他角色啊，淨係呢个已经好令到我好唔舒服。即係我有阵时呢个价钱令到我已经唔好讲要求，但係原来个客户更加俾我唔讲要求。 唔係佢連木乃伊係真係乜都唔知道，即係有時做嘢就係咁咯。係 啊， 佢哋淨係需要嗰個 product 嗰個成，嗰、那個成形出咗嚟就算嘅啦。有啲已經 係，唔係就係佢 冇要求啊。 佢哋係如果一個有藝術家嘅人咧，係藝術有嘅藝術，似一個 freelancer 嘅藝術家係接受唔到呢啲嘢。 有一個有要求嘅人對住一個冇要求嘅人咧，其實咧做嘢真係好死嘅啦。呢、 已經將個要求降到咁低都從來頂住咧。真係好離譜㗎喇喎。 同埋我哋即係好多時呢，我哋做唔好話我啊，即係某啲同行內嘅人啦、尤其可能係啲啱啱開學完出嚟冇耐啦，咁會比較唔明白做萬聖節嗰 part 係點樣、因為我哋好多時究竟何為恐怖呢，好多都唔知嘅、何為恐怖、因為我哋將個妝畫到鬼五馬六可以好恐怖、將佢落妝捽到黑色一撇都可以好恐怖、但係究竟我哋而家系画紧一个骷髅骨头嘅时候，如果个人讲唔出嗰只系骷髅骨头，即系你可能见到佢、哇 咩嚟噶？ 你好恐怖喎、啊，你只嘢好恐怖喎、 但系唔知咩嚟？ 系啦，你噏唔出系乜嘢，你只可以讲得恐怖。 系啦， 咁我作为一个画紧骷髅骨头嘅人，我系其实应该好唔开心。但系好多可能佢哋啱啱学完或者系唔系好明解呢样嘢嘅，就会冇咗呢个问，即系纯粹只系画得唔靓，唔所以画得唔靓啦。我而家做恐怖嘢啊嘛，我听到呢句嘢咧就会都会 就呕血噶啦， 系啊会呕血，因为我哋去做呢一句嘢，呢个妆呢个化妆嘅时候，我哋每一笔每一撇。其实呢都是帮緊个演员去增加佢信心。你如何去吓到一个人 佢如果化到一撇嘢嘅时候，佢根本唔觉得自己恐怖，佢根本出唔到呢一个吓人嘅心态，可能佢仲会觉得自己搞笑， 系咯， 就好似我哋帮你画一条裤一件衫嘅时候，如果我画得唔逼真，你就唔会够胆着到出街。 系， 就系咁样， 即系好似木匠裤咁咯。 系咯， 系， 所以系啦，呢个信心系我哋最紧要嘅嘢。 嗯，呢一节就差唔多啦。哇 ，over run 晒添，我哋第四节翻嚟再讲。